235宗，本土新冠个案包括108宗确诊同埋827宗无症状感染，以甘肃占最多，系108宗本土确诊个案中，甘肃47宗，广西21宗，广东20宗。喺827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甘肃306宗，广西256宗，河南127宗，安徽79宗。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7,000宗确诊，5226名患者不治，超过221,0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以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9点，升395点，成交金额2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7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85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6，升8.4；阿里巴巴105.1，升4.2；美团196.9，升7.8；药明生物82.0，升4.45；友邦保险85.15，升6；盈富基金21.6，升3.8；商通2.34，升2.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34，瑞士法郎8.107，欧元5.414，加元6.1，新西兰元4.898，欧元是8.034，每百日元对港元5.6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6点，升634点。港金报16,0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75美元，卖出1,71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加上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而在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美城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在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着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

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的早上迎来这个太阳伯伯，天晴酷热啊！我是梁继章。 今日 DSE 放榜的朋友就系加油，我系加油耶！ 我系支持强，支持大家 DSE 嘅同学，无论点样样，努力努力努力。 冇错冇错吓，今日咧系一个好开心嘅日子，有好多人朋友啦，嗱咁考得好嘅开心啦。如果考得唔系太理想嘅唔紧要，因为每一年都有一个嘅会考DSE 嘅机会，或者将来仲有好多嘅机会俾大家去尝试嘅。 系啊， 咁所以嗱，千祈唔好放弃啦。咁另外今日咧，晴朗佢话咧，今日我生日啦，可唔可以有只歌俾我多谢我爸爸妈妈带我嚟呢一个世界咧？懂得感恩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来的，当然可以啦，这个歌送给所有听紧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过开心的星期三， 送给 DSE 放榜等着放榜的所有的朋友仔和同学仔还有家长。 看时光飞逝，我祈祷明天每个小小梦想能够慢慢的实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 晴朗的星期三，我哋酷热天气警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6%，系持续三小时的风骚快活人。你好，各位 DSE 嘅考生们，无论成绩如何，我唔都支持你，希望你在人生找到你最喜欢的，未来嘅路一片光明。 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将生命中最闪亮的那一段与你分享， 让我用生命中最亮的歌声来陪伴你， 让我将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在你最需要朋友的时候，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冇错啦，咁考试成功咧，与未咁成功啦吓、我哋唔会用失败去界定佢啦。咁失败就系可能其中一个名称嘅。咁啊，懒唔懒咧，勤唔勤力，有时都会影响嘅吓，即系自己咁谂啦吓。即系我谂翻嗰阵时咧，即系你哋算唔算？即系你觉得自己一个勤力啊，定懒，定有时勤力，有时懒啊？ 勤力 人啊， 我系一个勤力嘅， 由细到大都 懒。 唔系，以前系懒嘅，跟住之后嘅话咧，就会发觉嘅就系懒系真系唔得嘅。咁所以嘅就要勤力咯。 点解你会觉得自己懒嘅？即系喺咩时候做紧咩嘢，你会觉得自己系比较懒？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自己几好彩，就是做的嘢咧，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系手到拿来的嘢。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就哦，我学两下我识啦、我就掉低咯。咁又或者就系总之唔会好似人哋咁啊，会练习练完又练，练完又练。因为唔知点解嗰啲嘢攞到我手嘅话，我就已经做到啦、所以咧就会系造就到我咧，就系好懒咯。嗰阵时候亦都觉得嗰啲嘢得来太容易咯。 我都觉得你系 系啊，所以我唔珍惜嘅。 因为李婆咧，佢聪明得嚟，同埋佢真系几好彩嘅。 但我俾人话过嘅。 系嘛？ 系我俾陈永良话过、我觉得佢系 一位作曲家， 嗰个作曲家，佢讲到我系好啱嘅。佢有一次见到我喺度练，练完之后嘅话咧，两次我就掉低啲嘢之后，跟住我行咗出去。嗰时就喺永恒唱片公司，我好记得嘅。 录音室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真系一个好好嘅前辈。跟住佢同我讲佢， 练完啦。 跟住我就话系啊，我识唱啦。跟住后屘佢就话佢，唉，你呢一个女就，呢、這个女啊，有一样嘢唔好。咁我就係乜嘢？跟住佢就話：你就係真係衰在太聰明。佢就話聰明反被聰明。 咦？咁佢幾好嘅長輩喎。 係啊， 佢可以唔講嘅。 但我嗰陣時我唔明嘅。係啊，我嗰陣時我唔明佢講乜嘢㗎。 我識唱啦， 聰明反被聰明。 係、 啊，我做咩再練啫？我已經識啦。咁跟住佢就話俾我聽，我話哦，其實你練多幾次，你咪會有把握啲咯，有信心啲，咪唱得好啲，咪快啲咯。但我唔會諗呢樣嘢㗎。總之我就我過到骨咪得咯。 因為李婆嗰陣時咧，由佢唱呢一個民歌、城市民歌開始咧，其實好多嘢送到埋佢面前噶，即系譬如话，得奖，咦，签唱片合约，出唱片，拍戏系咪啊？电台节目啊， 你当年亦都形容得好好嘅，你就话我其实一帆风顺，系似系无端端有人咧就将我摆咗喺一个帆船度，跟住仲有一阵风一吹，跟住咧就好顺利咁样出去， 撑船都唔使， 冇错，就是、因为太顺利， 都系， 所以我系会觉得其实有时有啲挫折，其实系一件好事。 马老师咧， 尤其是喺年青嘅时候， 我懒，我绝对是一个很懒的人。 举例啊，不要只有一个讲字啊。 还要举例？ 哦，已经懒了，那些懒得讲。 举例。 你又啦， 还要举例？举例啦。 识佢咁多年，我话我系噶，我中意食嘢噶。完 啦。嗱，好似即系而家做节目咁啦，我最怕系咩咧？其实真系写剧本，我好怕。好 系咩？ 我好难。 我哋以为你 系 最叻嘅。 唔系，我系怕嘅。我怕，哎呀，琴日写咗个咁样，我今日 你系咪惊 O 即系点解超越唔到自己啊？ 系啊，同埋我好懒开头。 咁啊，唔系叫懒，你系超越唔到自己啫。 嗱，譬如话举例，今日星期三，我啊谂住下个礼拜我又要点又要点又要点，但我可能要推拖个礼拜日我先。 咩叫要点要点啊？ 即系个 即系佢净系喺度自己喺脑里面系咁谂嚟谂去，佢都唔开头。 系啊， 咁佢就觉得呢样嘢系难。 咁你系咪嗰啲好问先成嗰啲人嚟噶？ 又唔系好问，但系你一开头咧，即系一开到个头咧，我就会好快噶啦。但系点样开头，我真系好难，我永远都喺度拖嚟拖去拖嚟。 倪匡先生有教过噶噃？ 点啊？ 系啊，最近我睇翻有好多倪匡先生佢嗰啲好，可能以前做嗰啲 talk 啊，或者系教下嗰啲人。如果我真系好想写嘢嘅话，佢又可以点样咧？佢就系话唔可以谂。只可以寫，系啦，一嚟就要寫。佢話你寫下寫下寫下寫下嘅話咧，自然條路就行出嚟噶啦。第二就係如果真係乜嘢都冇，佢話你個腦真係開一片空白，因為你諗下佢每日要交咁多稿，佢話我有咩辦法呢？就係諗幾個人物出嚟先。跟個人物安咗幾個名俾佢，跟住咧就係可以咧就係將佢咧一啲人物嘅性格係點樣嘅話，跟住你就就住佢哋嘅性格寫，又係寫下寫下嘅話，呢個故仔 係 出嚟。 但係我都係覺得咧，佢講就易咯。我哋即係唔係佢嗰個腦袋咧。 係啊， 係。我就算諗咗幾個人物咁發生咩事咧，不過係一個方法嚟嘅，我都同意係。 唔係佢嘅意思嘅就係話你開唔到頭啊嘛。而家我聽到你講嘅就係呢個情況，你開唔到頭啊嘛。你咪用一個容易嘅方法嚟啊，開咗個頭先。 同意。 但係佢就話唔可以淨係諗，一定要坐喺度。 用之不捨。嗯、 不過咧，廣東人有個話叫氹啊嘛，即係我覺得咧，有時咧唔係肚氹啊氹下，即係氹嘅意思係延遲氹啊， 拖延 係咪氹波鐘啊氹啊，即係總之你都拖長嗰樣嘢。我成日覺得咧，如果你誒、哎、算啦，我間唔中都會有嘅。以前啊，而家少啲、嗯，即係哎呀，不如今日做又得，聽日做又得，去聽日啦。到聽日啊，今日做又得，聽日再聽日咧咁樣，咁就會即係明日明日復明日啊嘛，係咪先？ 明日學期多咧， 咁但我而家就會好啲嘅，即係我會盡量喺。盡快做咗一樣嘢，叫了一件心事先。我而家係會咁樣嘅嚇嚇。咁啊，講起懶咧，有一篇文章咧，佢話都市人咧呢一個都有一個大嘅都市人嘅病，即係一個懶字啦嚇。咁啊 check 下，如果下列嘅東西你有冇試過咯？或者一個心情啊。第一，你好眼瞓，不過咧你好尿急。咁你寧願 黐線要點忍啊？ 梗係去廁所啦， 會瀨尿啊！ 喂，可能有啲人，可能有啲人忍功好勁咧， 係有嘅，係咪？尤其是係男人。我真係試， 其實咧忍尿我唔會嘅，忍肚餓我會，即係我又想瞓，但我又好肚餓咧，我會瞓。 唔得嘅，瞓唔著噶嘛， 肚餓你都忍唔到， 肚餓瞓唔著。叽哩咕噜噶嘛， 哦 ，OK， 瞓得着噶嘛， 瞓得着啊，我肚饿瞓得着噶，系啊，我咪喺度谂咯，啊，嗰条香肠啊，嗰个烟肉啊，点样整好食，就 你咁谂紧嘢点瞓咧？你个脑谂紧烟肉肠， 好快瞓得着噶啦，有办法噶啦吓，哦 okay、 但系我都宁愿系瞓觉。 嗱，饮料咧，我觉得我真系非常之佩服有某啲男性嘅， 我都唔， 我唔知道啊，因为我都同我啲姊妹同我倾过，佢哋话佢哋另外嘅一半都有呢个情况嘅，就 系 忍。 点解要忍？ 去到一个地方嘅就系，总之佢唔想去咯，佢、 哦、 就想忍到个膀胱爆佢先至去咯。 唔系几好咯。 咁跟住佢话我就好啦。咁点解你会觉得佢忍咧？佢话因为佢一翻嚟嘅时候，咁跟住佢就会去厕所。跟住咧，你就喺出边嗰度咧喺度睇个钟。 三分钟起码。 起码一分钟，佢都仲未去完。 长篇剧， 重要 剧， 冇错。重要嘅就系停咗啦。突然之间就话佢出嚟啦， 再 入 再入。 你有冇听过呢啲？ 有。 佢先清咗第一个水塘，再清第二个水塘，几个水塘满晒。 忍系好恐怖啊！我试过有一次大塞车，哇，急到咧 我 脚开始震啊！我发觉自己对脚 塞车系真系好大件事。你点解你唔可以马路屙咩？ 系咯，冇得 屙。最大件事。 跟住去到旺角，第一时间落车，跑咗上去联合广场，即刻揾个酒楼去厕所啦。一路屙一路震。我好驚，我即係會唔會從此崩壞啊、 嗯！ 哇，嗰次真係好恐怖。 不過亦都有啲人咁講啦，但不過大家就唔好學啦。即係佢話忍到最後去咧，就舒暢啲嘅個感覺。 唔好啊！ 即係你最肚餓嘅時候有嘢食係最開心 嘅。跟住見到成個人 舒服曬。 我點解你可以嗰泡嘢可以忍咁耐，同埋咁大泡嘅？ 就唔係幾好咯， 唔好啊， 唔好啊，千祈唔 好 忍。 咁啊，佢就話第一咧就係懶啦，因為咧你寧願忍都唔起身嚇，因為懶。第二。需要洗手先食嘅嘢唔食啦，咁样 又唔会喎、 啊。 食嘢咁 已经系 懒到一个点噶咯，系 啦， 最多咪唔使 咯。诶，唔系，但系咁样，有啲人咧唔中意食虾蟹蟹，因为要剥壳，佢觉得好烦。虾尤其是吓，因为要剥壳，咁佢觉得咦，剥完又要洗手。嗱，以前啲茶楼咪俾碗茶你 啊 洗手嘅，咁有啲人 要柠檬你嘛， 佢未必唔食，佢会叫老公啊，你搣俾我啊，即系咁咯，唔想政府追手。 系啊， 仲有啲人咧唔中意食一啲要撕扯嘅，譬如乳鸽啊， 即 系 总之都系整污糟对手啦， 整污糟对手嘅嘢。 我唔會懶嘅呢樣嘢， 食嘢啲睇呢個肚子啦，睇呢個肚又會啦， 你加倍勤力啦，你 係咯， 我休五生啊，食嘢。 今日已經有好多同事同佢講，佢就話快啲去安胎啦。 嗰個， 哎，佢個肚而家真係 越嚟越脹啦，個肚。 你而家推入產房，人哋完全唔懷疑啊。即刻入 urgent 試下， 佢明明 係 男人嚟嘅，但睇個肚應該都已經差唔多。 直情生得 係 要打催胎針，係啊，冇錯。 第一個屙啲咩出嚟？ 哎呀， 第三用完嘅嘢經常懶擺翻原位， 我唔會呢樣唔會， 我 最憎冇手尾， 係嘛？ 我好憎。 OK， 你係似嗰啲冇手尾嘅人咯。 唔係我 OK 嘅，我執好啲嘢 喺自己屋企啊嘛。 公司都换，公司都换。 你啊，公司都会。 唔系我留嗰啲咩？我食完早餐，张凳我都褪翻埋。 啊，系咩？ 好啦，请下佢啦。 佢系嘅， 系啊，呢个系啊。 我玩佢啫，头先。 另外，坐低之后就唔想再企起身。 又唔会咁懒啊 嘛。攰啦。 你系啊。 我起身，我成日都起身嘅。 系嘛？ 系啊，我唔会。 坐低之后就唔会肯起身。 即系宁愿坐咯。 即系如果有凳嘅话，佢譬如可以坐可以企，佢一定选择坐而唔选择企。 坐得耐会脚痹嘅， 系啊， 唔好嘅，坐出病。 我都觉得系，我都觉得系。所以有时坐嗰啲譬如地铁啊、公共交通工具，我都宁愿企一阵。 系啊，唔系太耐嘅话，咪企一阵咯，冇所谓啊。 另外需要体力嘅，譬如跑步啊，嗰啲下次先做啦，唔跑。因为走开嘅，点解你走开嘅？ 系喎， 喂你做咗一次步，你跑开嘅。 呢啲又唔懒咯。 需要体力嗰啲运动，下次先啦。 唔会，我唔会。 下次 我唔会， 绝对难，我真系好难。 不如咁，我教你一样，唔好话教我分享啫。你 fix 你自己每一日某一个钟数，但系当然你要嗰个钟佢哋得噶啦。 我即系五点， 五点，哦、我拣咗五点啦，系做15分钟。咁于是你慢慢呢个习惯就去到五点，你就会谂，咦，我要做运动喎，咁样。你得唔得？你 set 自己一个时间， 佢梗唔会啦。 唔系，我唔想你真 的。因为你呢样嘢已经系最简单噶啦，我唔需要15分钟添啊。我觉得我就你喐下啫，我净系叫你深蹲啫嘛。 深蹲都辛苦噶，对佢 咁 大个肚， 辛苦 啦。个肚腩大， 你应该系扶住啲嘢嚟去深蹲啦，十下好冇？ 不如咁啊，你去参加产前课程。 系啊， 佢哋针对啲大肚腩嗰啲人士，产前课程，大呼吸摆只脚，系啦。 哇！我谂咁会快啲， 应该会有用啲。我帮你报名，帮你报名。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届中学文凭试8间传统名校各有一名状元，首次诞生文凭试状元嘅加密中学，男生曾志鹏喺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系超级状元。其余一男两女超级状元分别是伊利沙伯中学的谢成春、香港培正中学的招彩日和协恩中学的周海彤，其中周海彤亦有报考音乐和化学，分别取得5星星和5星，一张成绩表共夺得19粒星。喇沙书院的张恩石、黄隐书院的麦浩邦、英皇书院的金仲谦和拔萃女书院的冼家朗亦考获7科5星星，成为状元。至少一半状元接受访问时表示，计划在本地大学升读医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当局正检讨地区行政事宜和区议会职能。麦美娟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过往几年区议会偏离原本作为咨询架构的角色，甚至出现干扰政权的情况。她说区议会的改革方向是要符合基本法列明非政治性区域组织的定义，以及要有广泛代表性。对于外界关注日后区议会的组成办法，政府是否会取消区议会或改为委任制？曾担任区议员26年的麦美娟指出，并非一定要有选举才能够接地气了解民情民意，但她强调，日后相关区域组织的成员会透过什么方法产生，现时未有定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就《基本法》23条立法，目前正积极研究，但未有时间表。林定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23条立法是《基本法》给予的责任，当局会适时和深思熟虑进行，强调要谨慎做充分的法律研究，法律亦要有确定性。他說，就7類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有2項或部分與香港國安法重複，有5項罪行未有完善法律，要審慎處理。他指國安法亦是新的法律，實施只有2年時間，在普通法制度判案會令市民更加理解法律，案例可扮演角色，幫市民理解法律原意。南韓新增超過76000宗新冠確診病例， 絕大部分是社區感染，再多12宗死亡個案，累計超過1893萬人確診，24000多人不治。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時隔84日再創新高，每星期新增病例較上星期倍增的現象，從本月初開始持續三星期，但防疫部門判斷醫療體系仍然有能力應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59点，升398点，成交金额3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0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92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蚊，升8.8；阿里巴巴105.3，升4.4。美团196.6，升7.5；盈富基金21.58，升3.6；药明生物81.5，升3.95；友邦保险85.2，升1.65；商通2.38，升2.8；比亚迪股份288蚊，跌2蚊；京东集团249.8，升8.8；港交所362.8，升11.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38.17，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7，人民幣6.746，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24，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5，日經平均指數報27599點。升637点，港金报1603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0.38美元，卖出171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元朗嘅大棠路近住大树下西路，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啦，来回方向受阻啊，一带车多。就是元朗的大棠路近住大树下西路，路面由于有障碍物，来回方向受阻，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返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濠涌灯位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津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尖沙咀、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葵涌道马街列桥底荃湾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 盛装。 陈海怡去咗巴黎，揾到品牌总部负责人安东尼，展出自己对盛装嘅理想同未来商业改革方案。安东尼更加跟佢到中国见新买家。邵红雪接到项庭峰电话，话总部对盛装嘅人士会有重大调整。究竟陈海怡提出乜嘢新方案，令总部支持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如果要送一个字俾 DSE 考生，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要送一个义字啦。 祝愿大家摘星易如反掌，入 U 易过借火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DSE 同学个个有着落。 张谦通西域，一通就通咗13年咁耐，究竟系爱定系责任呢？ 系俾人软禁啊！ 想知道张谦出事西域差啲一去不返嘅来龙去脉，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岭南恒怡纪念中学演出佢哋创作嘅广播剧《张谦通西域》。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咁有時譬如可能喺啲新聞上面咧，都會聽到即係物種會滅亡啊，你會有啲咩感覺㗎？ 即係我哋好多人類嘅活動根本就唔係淨影響到其他生物，其實我哋影響其他生物之後帶嚟嘅影響，其實都係我哋自食其果咯。 風騷快活人同心同聽兒童電台計劃， 逢星期三風騷快活人時段內播出， 香港電台第二台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聯合製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浮人》啦。今日天气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嘅，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本周余下时间到下个礼拜咧，都系天晴酷热，即系预计呢几日都系热啦啦咁样噶啦吓。市区最高气温35度，新界地区再高一两度嘅。 得噶啦，我会报复性开冷气噶啦，因为有好多人见到我都话你记住。重要的事情讲三次， 开冷 气，开冷气， 开冷气，我知道。 我谂适中地啦，吓，即系当然啦。当你离开间房，咁咪闩翻佢先咯。我有时都系嘅。 我系开凉咗间房之后，我就会熄咗佢，咁跟住我就会开风扇射自己咯。 有用一阵 啦，系啦，射到佢再热嘅时候嘅话咧，我又再开翻咯。但系我就会开下熄啊，开下熄啊。 冇错，再一个调教啦。头先讲到咧，懒呢一个都市人嘅病未讲完嘅，咁佢就话咧需要体力嘅运动。你唔好行开喎吓 ，OK， 跑步啊，运动啊， 明明系针对你嘅吓， 迟先，听日先，迟啲先，即系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咯、 啊。其实你讲咗几耐啦？ 几以以10年8年计， 10年8年，你唔做噶啦。上一次做运动系几时啊？ 对上一次做运动系应该系今年，唔系，今年4月份咧。 咩 运？ 嗰次系咩 运？做嗰个平板， 做咗几多次啊？ 做咗我谂10日8日啦。 平板唔系运动嚟嘅， 唔系运动咩？ 支撑啫嘛，平板支撑。 点样平板啊？ 咪咁咯，即系瞓喺度咯，咁样 都算。嗱，雖然我少做呢個運動，但我聽聞都係減肚腩噶嘛，係嘛？ 係啊， 係咯，係 啊嘛，因為其實係用力嘅就中間呢個位置。 我做完呢下咧，跟住又做一啲嗰啲叫做甩手啊咁樣。 做咗幾下？ 4下， 一、 二、三，好攰啊！ 唞一陣。 點解你哋講出呢啲嘢？ 食翻碗雞飯先， 可以咁慳， 食翻碗海南雞飯先，食翻隻雞髀頂下先。 我冇力啊， 冇力啊，老婆，食得飯未啊？食完飯我好攰。 我做完運動啦，食飯未啊？ 係啊，你要對運動健壯好啲噶嘛？ 係啊，咪就係咯，唔係我唔可以做 number one 噶。 系啊， 系啊，点样？ 我想追上黄金宝啊！我叫黄金草啊！ 人哋都冇乜型啦， 我叫黄金草啊！金草个金草 系啊，咁咯，我真系好耐好难，做运动啊，绝对系难。 点解唔逼下自己咧？ 嗱，又系开头啦。我自己细个咧，我玩哑铃咧，玩咗好耐，日日都玩。系开头，如果我 唔觉你有玩过哑铃， 唔系你玩哑铃系为咗乜嘢？ 但是嗰陣時十七八歲，又唔係，因為又 有啲肌肉 肺痨啦，入咗醫院出翻嚟，我媽就係懷疑我。 你肺咗幾耐痨啊？嗰陣時 一年咯，食咗一年藥啊。 咁咪係咯， 哇！你肺咗成年㗎， 係啊，咁跟住做運動咯，做咗好 多。你個肺而家得唔得啊？ 唔係個瘤應該醫翻好啦，係嘛？ 有嚿老鼠仔㗎。 你依唔係叫老鼠仔， 老鼠仔啦，唔係倉鼠仔。仓鼠啱啱出世嘅仓鼠 B B， 啱啱出世 嘅仓鼠 B B， 我咪隐约有啲 curve 仔啊， 仲好胆攞出嚟俾人睇咯，我有啲老鼠仔啊， 系啊， 你收埋佢啦， 收埋啊，所以而家 你中意我，同你影张相摆上网，等大家 comment 啦，呢啲系老鼠、仓鼠定鬼鼠啦，可能系鬼鼠仔咯，唔明啊，未必系仓鼠啊，叫鬼鼠仔，其实系逼得到嘅，你试下， 系， 不过而家呢一排咁熱咧係辛苦嘅。如果你做一啲户外嘅運動， 唔好啦，唔係叫你去户外運動啊，嚇，而去做少少，就算你話係嗰啲 stretching， 你都要嘅。拉筋啊， 系啊，我知拉筋好紧要， 拉筋咯， 系吓， 系啊，你个肚咁样嘅话， 不如我听日带个嗰啲 mat 翻嚟啊，嗰啲瞓喺地下嗰啲咧，即系 我有啊，我就系买咯， 跟住咧，你每次做节目播歌，你就喺度做呢个踩单车，空中踩单车， 都话佢净系起身咁样踎低，起身咁样踎低， 咁你影响个讲啊，都得嘅，一开播歌嗰时， 嗱， 以后每次播歌你踎30下，好唔好？每一隻角 唔好唔使30下，10下计。 每次播歌你做， 其实你只需要嘅就系左右脚咧去换交换自己嘅平衡咧，已经系一种运动嚟噶啦。 唔系咁啊， 即时系咁样啫， 系 即系咁样啫，左右脚去交换自己嘅平衡。 咁以后咧，每次佢开咪就。马老师， 佢而家已经系啦。 你呢个左右交换脚咧，会唔会出汗噶？ 会噶，如果你要快嘅话系会噶。 你系咪唔想出汗？ 唔系，我问下啫。 因为 HIIT 嘅其中一个嚟噶。 OK， 明白明白。 好啦， 你睇下我哋真系几猛整。 我知啊， 每次播只歌你都要做10下。 10下得啦。 深蹲啊！ 10下，你谂下佢3个钟头，你每播一只歌嘅话，佢有10下，佢加埋嘅话， 播 多 几只歌咯， 为 咗佢，好唔好？ 系啊，我哋唔讲嘢咯。 播只粤剧啦， 香腰好唔好？ 佢真系香腰啦， 佢就香蕉。 播翻嚟，佢真系香腰啦。 你讲完未噶？未 讲完 噶啦， 未讲完，我今日讲埋先啦吓。 讲埋先啦， 讲 完 系。 就两个啦，记得。 我想快啲俾佢做运动啊嘛， 因为播歌系咪？ 需要亲身去办嘅事。都要遲啲處理 啊！呢、這個我會 係咩？例如 我會，例如去郵局寄嘢係咪？ 係 咪、 哦？ 即係可能你去郵局寄嘢啊咁 好遠嘅咩？你個郵局 係啊，我好遠噶，我要專登揸車。 咁你放工喺呢度 drop 埋喺呢個樂富區嗰度都有郵局㗎，你 唔 使一定翻屋企㗎。 我係中意去附近㗎，熟啲嘅地方我會比較舒服啲㗎。係、哦 okay, 我知道架車擺喺邊嘛。 OK， 另外咧就係需要用腦思考嘅事情咧，即係要諗嘅，即係唔係咁簡單。係遲啲先諗啦，即係唔想諗嘢， 唔 想諗。 思考好易啫，係 啊，諗啫嘛。 係啊，諗啫嘛，佢成日諗㗎啦。 佢淨係諗啫嘛。 係啊， 咪咯， 睇個樣。 一切都淨係用個一個字就係想，係我想做， 想 完唔做。另外咧就係人哋可以話俾自己聽。听嘅事咧，不作亲身了解，即系咩都系听人讲嘅。 佢就唔会， 佢唔会去 research 啊，或者咩都系听人讲。 呢啲咁都懒，唔会啩？ 边方面嘅嘢系会啊？八卦嘢会咯， 嗯， 八卦嘢会，八卦嘢咁点样下下去 fact check 啫？你冇可能噶啦，系咪先？ 即系娱乐嗰啲嘢系嘛？ 准备好做深蹲未啊？ 你播歌咩？ 你播歌咪做咯， 播歌咯， 同埋就系影你嗰只鬼鼠仔俾人睇啦。 系啊，咁你而家负责影 我影， 你影低佢做深蹲。 我实做呢啲嘢，你放心，影十张 唔好俾佢偷鸡，真系深蹲真系做，即系唔好轻轻喐一喐个 pad 就当蹲咗。 哦，唔紧要，佢做得几多得几多，佢做好过佢完全唔喐。 你挨唔挨到今日嘅节目噶？ 挨到， 到第二只歌已经，唉，唔该同我叫个牛腩饭上嚟，我顶唔顺。 我惊我条裤会擘开。 个衰衰爆楼， 哎呀， 爆楼不嬲噶啦， 飞啲楼出嚟。好啦，翻嚟我哋今日网上情有个经典重温，到底介绍边个呢？ 记了世界这分钟，撇尽了这爱的裂缝，燃亮烛光，只管相拥，来占据了这晚星空，捉紧一刹那的影堂，如梦的将来，尽管一点不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刻可相信，未来又怕会终于都彷徨。你叫我最快乐，你也叫我最心痛，爱在迷惘中，你叫我最渴望，却也叫我猜不中，谁可以这样自重？曾与你爱过却匆匆，过去已有太多泪痛，谁在心中怎猜得准，能跌进这晚爱火中，仿佛一切已经共同，仍是不敢祈求已恋多一分钟，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这晚算吧，却觉我已经失控，宁愿再继续抱拥，完全明白是放纵，但是只得这 网上情之经典重温，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出生于1926年6月1日，本名 Norma Jean， 是一位美国女演员、模特儿和歌手。 经常以饰演一个金头发的傻大姐喜剧角色而闻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最流行的性感象征之一，亦成为一个时代性革命的象征。虽然她只是成为一个很红的女演员十年，但她的电影票房收入到1962年她死亡的时候已经达到2亿美元。玛丽莲梦露过身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仍然是被很多人视为一个主要的流行文化的偶像。1999年，美国电影协会将玛丽莲梦露评为好莱坞黄金时代最伟大银幕传奇女星之一，位列第六位。有一首她主唱的歌曲自己非常喜欢，来自一套电影叫做 River of No Return， 大江东去。歌词的意思大概是，如果你倾听，你就会听到声音，人们会叫它不回头的河， River of No Return。 有时它会风平浪静，有时会波涛汹涌。爱情就像一个旅途上的人，飘来在不回头的河流上，永远向前，迷失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我听到河水的呼唤，我听到爱人的呼唤，到我身边来吧。我在这河流上丧失了恋情，我的心将永远怀念。随着不回头的河水流去，我的爱人将会永远不回到我的身边了。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 Whalerie, Whalerie. 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ometimes it's peaceful and sometimes 拍档咧，玛丽莲梦呢个名或者佢嘅成个感觉咧，你哋有冇啲咩嘅回忆啊？或者谂翻你呢个人物，定系都系只系一啲postcard 啊，或者啲新闻图片啊，即系见过呢个人。 佢最经典嘅莫过于嘅就系嗰条裙咯， 吹起啦， 吹起啦， 冇错。 全世界嘅女仔嘅话都会学噶， 系啊。 同埋我就我觉得佢系冇噶啦，佢就系一个性感尤物，冇人 可以 认第一噶啦， 系啱嘅，可以代替。 同埋如果听你嘅介绍嘅话，我就觉得话其实佢都好多才多艺噶，做戏又好睇，系咪？又靓女，又唱歌又好听。其实以前嗰啲名伶啊、艺人啊，其实个咧都唔系话净系得一样嘢叻嘅， 嗬？ 即系佢又可以咁样成名法。 另外就系 Andy Warhol 嘅画，另外对、 哦、 对玛丽莲梦露印象非常深刻。系、啊，全世 界唔系罐头汤咩？ 罐头汤都系佢成名， 系咪先？可能罐头汤唔吸引过玛丽莲梦露， 俾佢嘛？咦，有得食喎，耶，正啊！ 耶， 一啲好嘢，而家系鸡髀仲好 啊！嚟啊！我哋托 九格鸡髀， 又红色又橙色鸡髀，哇，正喎、 啊，更加吸引啦！ 啱啱啱啱啱啱， 系你个系你个杯茶啊嘛， 系啊，对我杯茶啦。 另外一个咧，好经典嘅，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就是、阿飞正传嘅， 嗯、 啊、 ，James Dean 系啦， 系啊，冇错， 系、 都系一个即系好早离开咗呢世界，但系大家会仍记得嘅。咁、嗰个可能对于新一代就已经唔知道呢啲系乜水啦， 知啩？佢哋又几历久常新嘅。即系你去到呢度，去到咁样，即系讲到话李小龙啊，你讲紧嘅就阿飞正传嘅，即系 James Dean 啊，同埋玛丽莲梦露呢一啲，就应该可能都会知嘅，系、啊。 希望都系年轻人都了解一下。 马老师，你细个嘅时候咧，边个系你偶像啊？即系电影圈或者外国香港都得。 我哋细个咧， 你咪 poster 嘅， 你咪陈宝珠啊？ 唔系，我第一个想同佢结婚嘅咧系蓝红， 系咩？ 系、哎、啊，蓝红。 有 taste 嘅你， 因为我中意佢把声啊，我中意佢把声啊。 哦。 系啊，你唔嗰个蒙蒙鼻声好好听， 黑语片个黑白语片， 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蓝红啊， 咁你冇买佢 poster 嗰时候冇， 有冇噶？ 冇噶， 有冇 poster 买？ 相我估有， 冇冇冇， 唔系话讲紧 yes card， 即系我讲紧嗰啲咁嘅 yes card 就周围冇啦，就系蓝红啊大佬 ，yes card 出蓝红， 讲远咗啦，咁你咧？咁你咧？ 我中意两小无猜个女主角。 啊 嗰、那個 你知邊個？ 你知唔知邊個？知， 而家真係唔記得佢名。 知係啦，係啦。咁你咧？ 花拉科西美佐斯。 哇 ！Charlie Angels。 唔係喎，男仔喎。如果男仔咧？ 我一定要男仔啊！男仔我貼過嘅係好似係虎刺隊啊！ 哇！正啊！ 經典經典， 係啊！ 檢測。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话，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寻日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发言人话，美国频频挑衅、作秀、造势，充分说明美国是台海和平稳定破坏者、台海安全风险制造者。戰區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與偏南氣流相關的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5点，升353点，成交金额4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96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56点，升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1.2，升8蚊。阿里巴巴105蚊，升4.1；美团196.2，升7.1；盈富基金21.54，升3.2；药明生物80.75，升3.2；友邦保险84.45，升9；比亚迪股份290蚊，冇升跌；商汤2.36，升2.6；港交所360.8，升9.4。京东集团是249.4，升了8.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4，瑞士法郎8.107，澳元是5.428，加元6.106，新西兰元4.913，欧元8.039。 每百日元兑港元 5.682，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99 点，升637点。港金报16,030元，没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01 美元，卖出1,7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元朗嘅大棠路啦。元朗嘅大棠路近住大树下西路交界咧，因为路面有障碍物，来回方向部分嘅行车线咧都系受阻噶。咁而家大棠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挤塞，龙尾排到罗家园对开。大树下西路去元朗市中心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嘅大棠路近住大树下西路交界，因为路面有障碍物，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是受阻。现在大棠路去元朗方向龙尾排到罗家园对开，大树下西路去元朗市中心车龙就去到崇正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那段仲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九号码头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清屿干线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海日湾二期十三座、何文田文福道十四号德威大厦二期、荔枝角盈辉台三座、铜锣湾纪利座字街十一号华登大厦、蓝田碧云道一三三号康瑞苑、天水围天晴村晴碧楼、坚尼地城市美菲路八十五号宝德大厦、黄大仙上村普善楼、将军澳日出康城 Marini 3A 和 3B 座、九龙城 Oasis 启德二座和北角港运城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菠萝油丝袜奶茶 ，Made in Hong Kong 鸡蛋仔咖喱鱼蛋 ，Made in Hong Kong 鸳鸯冻柠茶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超 B、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记住听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土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话你知， 天时暑热，买咗啲冻咖啡、冻柠檬茶同埋冻奶茶俾你解暑啊！想饮边样先？ 哇，好恶毒啊！你似系想我中暑多啲、啊？ 好心着雷劈，你乱讲啲咩啊？买埋俾你啊，都唔啱咩？ 你真系唔识噶，要补充水分，最好就避免饮用含咖啡因嘅饮品，因为呢啲饮品利尿啊。饮得多反而会适得其反噶， 有咁嘅事？咁我去买支水俾你，好唔好？ 饮水嚟解暑梗系好啦，不过要留意，尤其喺开工前、开工期间同埋开工后都要适当补水，唔好等口渴先至一次过大量饮水啊！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近年野生动物同埋人类嘅冲突时有发生。非法滥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导致部分野生动物濒临绝种。我们可以怎样同这些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呢？小朋友对于濒危的野生动物认识又有多少呢？ 哇，墙上面好像有只蜥蜴啊。 阿芳，不用怕，它只是一只壁虎来的。我爸爸还说壁虎属于益虫。 同学们大家好。 嘉华老师。 哎，我听到你哋两个好似讲紧有关于壁虎嘅事、哦。嗱，佢嘅俗称叫做岩蛇，又或者系四脚蛇，其实咧可以话系人类嘅好朋友嚟噶。 啊？点解嘅？ 嗱，我哋通常都会喺屋企，又或者喺课室嗰度咧，发现一啲壁虎嘅踪影。大家见到嘅话咧，就唔使怕，因为壁虎专门系食蚊啊、乌蝇啊等等嘅害虫噶。 咦？咁真系益虫嚟嘅？我最新啲蚊针冇噶啦，好痕咋？ 如果变成一只壁虎，我一定去你。你哋屋企，我就食晒啲害虫 阿明，好有想象力啊吓！不如咁啊，我哋都幻想一下自己能够变成森林里面嘅动物，体会一下动物生态环境，你话好唔好咧？ 好啊。 OK， 一、二、三，变身。喂，你哋喺边啊？我喺树上面啊！ 嘉华老师，我见到你啦，你系咪树上面嗰只五颜六色嘅鹦鹉啊？ 啊啊，系啊，阿芳，你系咪地上嗰只好可爱嘅熊猫啊？ 系啊， 老师，我喺你上面啊，我系只马骝啊。 阿明，唔好爬咁高啊，好危险噶。 放心，我即刻落嚟。老师啊，原来我爬到树顶，见到好远嘅地方，嗰度好靓噶。 大家都变身成为动物，有咩感受呢？ 我讲先，我而家咧就系一只熊猫，系属于国宝，亦都系受保护嘅动物。我希望咧大家都要好好咁保护同埋爱护稀有嘅动物啊！ 阿芳，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因为我是只马骝，我身手灵活，我会帮你赶走欺负你的坏分子。 阿明，你的嘴上面为什么有个胶袋嘅？ 是喎，点解嘅？ 我知啦，你是想话俾大家知，有啲郊游嘅人士贪得意，随便咁样喂马骝，其实咁样对于佢哋系非常唔好噶，有机会会令到马骝唔识得喺大自然度搵嘢食，甚至乎会喂一啲唔适合马骝嘅食物噶。 哎呀，我觉得佢有啲唔舒服啊。 咁我哋一定要记住，唔好随便咁喂饲动物啊。 老师，我哋倾咗好耐，我有啲口渴啊，我想去饮水。 好啊，我哋一齐搵水源饮水啊，好唔好啊？ 好啊。 老师，我头先喺树顶度见到前面有条河，不如我带大家去啊。 我哋出吧。 嚟到河边啊！ 冇嘢，终于可以饮水啦。 大家唔好饮住，呢条河啲水好污糟啊！ 系、哦，有好多垃圾啊，尤其是系胶袋同埋汽水管，实系啲人嚟玩完又留低咗啦。 咁大家以后去郊游行山，自己垃圾要自己带走，唔好污染环境同埋水源啊！知唔知啊？ 知道，我哋会好好咁爱护动物， 爱护地球。 看来大家都明白到人类是应该要同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噃。 同意。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想，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当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用我心努力。 心一起创意。 丰收大世界，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好啦，咁地球上咧，除咗人类之外啦，其实仲有会有好多唔同嘅动物生存嘅，应该咧就系要和谐共存咧，先至能够保存住我哋生态自然健康咁发展。但系无奈咧，人类有时会过度咁样开发啦，好容易咧亦都会破坏咗一啲嘅环境啦，同埋嗰啲野生动物本来嘅屋企嘅。有时咧，我哋会见到有一啲嘅画面啦，就系啲野生动物同埋人类斗争啦，咁甚至乎系一啲生态系统嘅改变，咁啊令到有啲嘅物种灭亡。咁啊呢啲咁嘅事咧都会令人咧听到或者系睇到嘅话都系好痛心嘅。嗱，就住呢个问题嘅话咧，究竟同学仔有啲咩嘅睇法咧？咁我哋好开心，咁我就可以请嚟有两位嘅同学仔同我哋倾下偈嘅。不如等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好 ，ladies first， 我哋请女仔介绍自己先。Hello， 你好，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静文啦。咁大家可以叫我文文或者 Mandy 嘅。 系，不如叫你文文啦。文文今年几多岁？同埋读紧几多年班？可唔可以讲俾我哋听？ 我今年16岁，我而家读紧 Form Four。 啊，欢迎你啊吓！好啦，另外仲有个靓女隔篱嘅话，有个靓仔，同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特文。咁今年我就16岁，读紧 Form Three。 系，欢迎晒两位啊吓！好啦，咁啊就住头先嘅问题嘅话咧，想先问一问两位同学仔先啊，你哋咧其实中唔中意啲动物啊，或者系野生动物咁样 嘅？我系好中意嘅，因为其实我之前都有养过狗狗啊、猫猫咁，之后仲有养鱼啊。 咁文文咧，文文你屋企有冇养动物噶？ 我都有养过狗同埋猫嘅，跟住有一只猫，我记得系我细个嘅时候同我嘅爸爸一起喺元朗嘅一条街上面捉翻嚟一只，跟住就直接捉翻屋企养咯。其实我而家谂其实都其实唔系咁好，因为即系你突然之间捉只流浪猫翻嚟，你又唔知佢可能身体有冇啲咩唔健康嘅嘢咁样。 养咗几耐啊？咁样照顾咗佢？ 都养咗应该1-2年咁 样。啊哈！ 好细个嗰阵时，而家记忆都好模糊。 嗱，咁你哋见到嘅咧就喺街嗰度嗰啲系流浪嘅动物啦。咁而家讲紧话野生嘅动物咧，嗱，我哋香港其实都有机会可以接触啲野生动物嘅，譬如可能有啲人会中意去马骝山嗰度睇下马骝仔啊咁啦。你哋两个有冇试过？ 我哋有去过马骝山，跟住真系有好多马骝，然后佢会抢人嘢食咯。 系啊，听讲好似见到啲背心胶袋，佢哋可以好疯狂。系啦，咁但系你哋有时会见到有人啦吓去喂饲啲野生动物啦，你哋又点睇啊？对于呢一样嘅行为， 其实系唔好噶啦，因为其实如果啲动物咧习惯咗我哋人去喂佢食嘢咯，咁佢哋就会懒得去搵其他嘢食咯。 有啲人喂咗啲野生雀仔咧，跟住就会形成嗰啲鸟群聚集咧，跟住有啲咩禽流感咁样嗰啲啊嘛。 啊！你哋两个都讲得好好啊！嗱，咁首先我觉得文龙讲得好好嘅，就系话其实咁样嘅话系对啲动物唔好嘅，因为就会令到佢哋丧失咗自己去觅食嘅本能啦。咁同埋可能食咗人嘅嘢嘅话，会对于一啲嘅野生动物佢哋嘅身体会出现一啲健康嘅问题啦。咁头先譬如可能阿文文所讲嘅呢一样嘢，亦都系嘅聚集嘅话，其实好多时候就会引嚟有好多一啲嘅传染病或者系疾病，其实对人同埋对动物本身都唔好啦。好啦，咁有时譬如可能喺啲新闻上面咧，都会听到报道又话有啲嘅物种会灭亡啊，甚至我哋香港都有嘅，系嘛？你哋有冇留意呢啲咁样嘅新闻，或者系啲濒危绝种嘅一啲物种呢啲咁样嘅消息噶？ 我就比较少留意呢啲嘢。 其实我有睇过系有关海豚嘅问题咯，咁就系话海豚系生活喺海入面噶嘛，咁其实因为我哋人类佢哋有阵时建筑啊，佢哋用一啲好大型嘅机器咁去填海啊，或者佢哋去起樓的時候，其實有很多，即係佢哋都係喺海附近啊咁樣嘅。咁其實有很多就係會造成很多噪音的污染啦，跟住然後都會污染咗嗰啲工物廢料，亦都會污染啲海洋。其實係會影響到嗰啲海洋生物生存嘅環境，同埋佢哋會影響佢哋嗰種遊行嗰種路線咯。 啊，講得好好啊！咁但係如果你聽到呢啲咁嘅新聞嘅話，你會有啲咩感覺㗎？文文， 即係我哋好多人類嘅活動根本就唔係淨係話影響到其他生物。即係如果即係我哋自私啲咁諗，即係我哋都諗翻自己嘅話，其實我哋影響其他生物之後，其實帶嚟嘅影響其實都係我哋自己食翻咯。 即係自食其果咯。 係，其實到最終嘅話，基本上破壞咗整個生態嘅環境。我到最後，好可能有好多嘅嘢嘅話，都會帶嚟有好多嘅後遺症。譬如可能講緊中華白海豚都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形容嘅嗰個情況係咁樣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嘅，我會覺得好痛心。我又想問一下你哋，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會覺得我哋平時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可以做到一啲咩嘢，可能夠改善到呢一個問題呢？ 我覺得其實都係比較籠統咁樣講，可能就係話即係減少塑膠啊，即係要多啲嘢係循環再用咁樣。即係我哋要意識嘅係，因為即係例如塑膠袋啦、膠袋咁樣，咁其實佢哋最終嘅一係就俾人埋，同埋佢係好難分解噶嘛， 冇錯， 即係好難係自然分解嘅。同埋如果佢係俾人倒曬落海嘅話，咁其實例如海龜啊或者其他啲生物，佢哋可能會將呢啲廢物當做係食物咯，咁其實都會係影響到佢哋咯。 咁如果係嘅話，你平時會點做啊？ 我哋要用少啲嗰啲塑膠餐具啊，同埋用環保袋咯。 嗯哼，咁你有冇做到啊？ 有啊，我企住幾個環保袋噶，我出街都帶一個。 係咪真噶？ 真噶。 咁仲有冇用嗰啲即係吸管啊咁樣啊？ 今日即刻。即刻 落 订单买个不锈钢循环 饮 管翻嚟， 好嘢，叻女系啦，一定要坐言起行，唔好净得白口讲啊！我哋大家都系咁。嗱，问阿文文就答得好好啦。咁啊，其实就阿文龙咧，你平时有冇乖乖地做啲咩嘢去保护我哋嘅环境，令到我哋唔好咁污染啲地方？ 咁我就平时做得有啲衰嘅。 你讲嚟听下，点衰法？ 即系我有啲时候都例如我出去野餐咁样啦，咁出去食完嘢啊。咁啲嘢咧，成日都唔記得自己執走咯。之後我咁我估其實嗰啲清潔姨姨嗰啲咧，其實應該都會幫我哋。但係有機會喺呢段時間期間咧，就已經有嗰啲動物有可能就已經過咗嚟喺度食啊咁樣咯。 咁 同埋會流入大海。我哋平时用少啲电啊，都系咁讲话，唔好开咁多冷气。话会开冷气，其实加速紧，即系冰川融化、全球暖化咁样。其实而家其实都见到，即系好多天气都系越嚟越热啊，特别系香港咧， 所以其实我系为咗我哋嘅动物之外嘅话，都系为咗我哋嘅人类嗬。即系等于头先你个讲到最后尾嘅时候，若果我哋系咁样嘅话，都系自食其果嘅。好啦，咁啊，最后尾要问一问文龙，你有冇啲咩嘅意见同埋补充？ 我冇。 咁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咧？嗱，头先文文就应承我哋。系啦，唔好用饮桶啦。咁你咧，你有冇应承我哋一样嘢先？ 我都会之后都会记住例如出去食完嘢就唔好乱咁抌啲垃圾咯。之后自己啲垃圾自己攞走。 乖啦，系行山特别系啊，自己啲垃圾会自己带走。嗱，你应承咗我哋噶咯。 一齐买不锈钢饮管。 一起买不锈钢饮桶好冇？ 好。 OK， 多谢晒文龙，多谢晒文文，好正啊！你哋两个，耶、yeah! ！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好啦，上翻到上昼十点半嘅啦，吓，沙二度气温，相对湿度71%嘅。风骚快活人翻嚟咧，就会有中医嘅时间。咁睇下今日咧，中医哥教我哋啲咩啦？先听11:30新闻同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培正中学的招彩日是今届文凭试其中一名超级女状元，她说计划报读港大医科，暂时意愿倾向留港发展。她说疫情下被困家中，反而让自己更专心温习。本身是基督徒的招彩日，感謝父母帶他回教會，受訪期間他積極獻唱詩歌，形容是在考試期間經常聽的詩歌，用來勉勵自己。另一名超級女狀元是協恩中學的周海彤，計劃報讀中大醫科。他說疫情下感受到香港的醫療體系面對龐大壓力，希望以自己的力量貢獻社會，畢業後亦希望在公立醫院工作，服務基層市民。他又說自己短期內不打算移民。在何文田一間中學，有文憑試考生滿意成績，亦有考生心情低落。 考生霍同学话，成绩同预期中有少许落差，因为疫情下长期喺屋企靠电脑学习，影响吸收知识。有混血儿考生话，喺屋企主要以英语沟通，原本预期英文科至少有五星成绩，但最后只能取得第五级。相反，通识科成绩较预期好。他說疫情下較少機會和同學見面和用中文交流，中文科只是拿到第二級。亦有考生說通識科成績較預期低一至兩級，形容有少許失望，又說希望為醫療系統出一分力，之後會嘗試以非聯招方式報讀護理課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在目前疫情下，对仍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小童表示忧虑，担心他们会在短时间内受感染，鼓励儿童接种新冠疫苗。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话：现时学校如果个别班房出现感染群组，会暂停课堂。做法已經能夠有效防止出現爆發。今日是中學文憑試放榜，有狀元說有意報讀醫科。何柏良說為考生面試時，他不會問太多資料性質的題目，反而希望學生透過分析一些具爭議性的醫療事故或者醫療政策，了解他們能否多角度思考和分析事件。政府完成彩虹村丹凤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305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阳性检测个案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在受限区域到访大约773户，当中154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出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51点，升389点，成交金额4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1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元，升8.8；阿里巴巴105.2，升4.3；美团196.6，升7.5；盈富基金21.58，升3.6；友邦保险84.5，升9.5；药明生物81.2，升3.65；比亚迪股份289.4，跌咗4毫。港交所360.8升9.4，京东集团249.8升8.8，商汤2.38升咗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8.09，瑞士法郎0.969，加元1.286，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24。澳元兌美元0.692，新西兰元兌美元0.6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32点，升670点。港金报16,040蚊，升10蚊。

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好啦，咁逢有我哋嘅取 Sir， 咁大家咧都一定会喺佢嘅身上就学翻好多嘢噶啦。咁啊，再次要欢迎晒取 Sir 出现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度啦。 注册中医师取 Sir， 欢迎你。 系，大家好。 好嗱，由上个礼拜开始嘅话，我哋希望有系统地同大家可以了解自己嘅一啲嘅体质。咁我哋都记得啦。咁上个礼拜有讲过嘅咧，就系话有我哋嘅一啲九个唔同嘅体质嘅介绍啦。当然啦，每一个人咧，其实咧都会转变嘅。咁啊，以及咧就系嗰啲偏向同埋偏重嘅啫。你唔你嘅体质嘅话咧。可以一個人甚至乎有好多個唔同嘅體質出現喺一個人嘅身上嘅。既然係咁嘅話咧，我哋樣樣咁樣慢慢同大家介紹。咁不如我哋咧就由今個禮拜開始嘅話咧，就集中每一種唔同嘅體質咧，等大家又可以了解，又可以估下即係自己係唔係屬於呢一種啦。 冇錯，冇錯。 由我睇咗上次你有講到嘅就係話，譬如可能係有一啲嘅表現啦，個人成日都會手腳冰冷啊等等。不如我哋今日嘅話咧，我哋就再深入啲去講下呢一樣嘢，好嘛？ 嗱，好似我哋頭先講過陽虛會有手脚冰冻啊，又因为阳虚会导致到我哋大便可能会有溏泻现象啊，消化又会变差啊，个人呢又好怕风又好怕冷气啊。咁其实呢呢个系代表我哋身体嗰、那个内脏嘅功能呢产生唔到呢一种嘅阳气。咁而乜嘢原因会导致到阳虚嘅产生呢？第一可能啊呢、这个人佢有疾病。咁佢疾病，佢令到个身体个脏腑功能下降，佢冇办法可以产生到嗰个阳气，咁个人就容易会有阳虚啦。又或者咧，佢嗰个饮食嘅习惯咧，佢好中意食生冷寒凉嘢嘅，咁佢变成咗伤弱咗个消化系统，个消化系统冇办法再吸收到一啲食物里边嘅精微，咁佢又冇办法滋生到嗰个阳气啦。咁又或者咧，可能佢年纪已经大咗啦，佢嗰个摩打咧就个身体嘅内脏功能咧就已经下降，咁佢又容易会出现有阳虚嘅现象。所以有啲老人家咧就成日容易见好攰啊，又怕冻啊，夜晚咧就小便又去得好频密啊，咁啊腰骨又痛啊，又小腿抽筋啊。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屬於一種陽氣不足嘅一個反應嚟嘅。咁中醫咧咁樣去睇嘅，其實陽氣咧就係一個好廣泛嘅一個詞語。如果將佢再細分到咧，就係心肝脾肺腎，佢每一個臟腑咧，佢都有佢個陽氣個功能。咁所以有啲病人可能咧，佢出現一啲心跳出現異常，話心跳咧有陣時係跳得慢啦，一分鐘咧先得個五十下心跳，個人咧好攰啦，容易咧就手腳痹啦、抽筋啦。咁中醫咧就將佢稱呼呢一啲表現就叫做心陽虛。如果好似頭先講到有啲人咧，佢腰酸啊、膝頭哥腳軟冇力啊、小便又頻屙大督尿啊，又好一晚去好多次小便嘅，咁佢就會叫佢做腎陽虛。咁所以喺呢一個陽虛嘅立場下咧，首決條件我哋要避開咧，就係、是、我哋知道自己已經陽氣唔夠啦，咁我哋就更加係唔應該去飲食生冷啦。我哋亦都唔應該去成日去涼冷氣啦。我哋應該要揾啲辦法咧，就令到個身體嘅陽氣提升啦。咁如果我知道我自己係飲食得比較清嘅，成日都係食蔬菜為主嘅，咁我哋都可以考慮食翻多少少肉類啦，同佢作翻一個50-50嘅對比啦。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可能我食素菜嘅，咁食素菜咁我唔一定要食肉啊。咁但係我哋一啲材料，我會用翻啲龙眼肉啊、红枣啊，一啲系带阳性嘅食品，令到我哋个身体咧就产生有一种阳气旺啲。咁但系食就系一个手段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去，譬如话出外户外咧活动多啲啦。 因为晒太阳， 阳气唔够嘅人咧，佢自当然咧佢就唔想喐嘅。佢阳个动力唔够， 攰啊嘛， 冇错啦。但系你越唔喐越坐咧，个人就越攰。咁反而可能开初嘅时候，或者屋企人啊、朋友都好啦。 啦，自己都要啦，就係、是、的起心肝去出去喐下先，冇錯，喐下個人咧就開始啲氣血會行，臟腑嘅功能咧就開始會大旺，旺咗嘅時候咧，你先至會想食，會吸收，咁你個陽氣嘅原始嘅根本先至慢慢會積累儲蓄到翻嚟。咁當然啦，能夠喺日頭有啲太陽出嚟嘅時候，我哋感受到嗰個天地之間嘅温熱之氣咧，就更有效助長個陽氣。所以有好多長者佢哋嚟睇症講到，佢朝頭早一定要落公園曬興咗個背，佢嗰日就好舒服啦。咁呢種嘅表現就係佢陽氣唔夠。佢但佢又利用到呢個天地之間嗰個陽氣去補充自己，咁個人咧就感覺得好舒服啦。嗱，又舉個例，我哋生活好多人咧細路仔或者後生咧。佢啲姜葱咧，佢通常都唔中意嘅。 細路唔中意， 因為佢覺得大味。 係 啦，大個嘅時候點解？誒、哎，你蒸魚做乜撥開啲葱唔要咧？你俾我嘛。 係啊。 咁咩咁得意咧？以前杯杯你都要飲凍檸茶、凍奶茶，而家杯杯都熱檸茶、熱奶茶。 同埋細個唔中意食苦瓜，大個你又覺得 OK 啊？ 呢一個其實個原因咧，就係個身體去產生轉變。 哦。 佢個陽氣唔夠，佢中意食翻一啲食物裏邊係帶温性嘅嘢。咁、好似嗱，姜係温嘅，葱。又是温的，咁呢啲嘢食咗落去我哋个胃度，会令到我哋个胃嘅血管扩张，血液循环流畅，帮助消化。咁所以咧，佢食咗呢啲佢会舒服。其实呢一种嘅表现就即系我哋个阳气唔够。但系人好叻嘅，佢以前唔中意就系因为佢阳气过盛。佢而家年纪大咗啦，或者个身体弱咗啦，佢用咗呢个方法平衡，佢觉得舒服。所以呢一个咧系我哋。生活里面人人都可以自己留意到有冇阳虚嘅一个特征啦。 诶、我哋个胃口其实都能够嘅，就系自己调节嘅，系咪即系理解一下自己中意食啲咩，或者嗰一排中意食啲乜嘢嘅话，都可以知道嘅就系、是、就究竟嗰阵时个身体嘅状况。 冇错啊，因为你习惯食生冷嘢，咁你容易肚屙泄泻，咁你当时个脾胃个体质都会变成咗可能虚寒啦。 冇错。 你成日呢一轮咧去学紧焗蛋糕，咁、样你成日都要食一啲烘焙嘅嘢，又饮咖啡，又系烘。陪嘅话，咁可能你个人易上火，牙肉肿，咁啊有机会有湿热嘅体质咁、样，咁所以你嘅体质就系你培养翻嚟，所以我哋平时有阵时同啲病人讲笑。如果你覺得自己而家係寒底嘅，咁、由今日開始當你早午晚三餐都係只係準你食炸雞嘅啫，啊食十日之後咧，我肯定可以將你改變成為一個火雲邪神嘅，啊 咁犀利！ 但相反十日之後咧，我就唔俾你食任何煎炸嘢，全部食菜都要，仲要係食沙律菜。咁十日長久戰嘅話，可能你由熱底你都會變翻做寒 咯。 呢、個就係你改寫你嘅體質嘅方法。 就係從食嘅呢一度， 食 係 其中一個可以做嘅。 好啦，咁當然頭先我哋又講到嘅就係陰虛嘅體質會係點樣啦。好啦，咁其實話喺而家夏天呢個時候嘅話，如果我哋係屬於陰虛嘅、會唔會話有一啲咩嘢我哋可以做到嘅話，可以嘅就係喺呢個時間幫我哋嗰、身體會變得好啲㗎。 嗱，陰虛嘅人士咧，佢個身體就係陰潤嘅物質唔夠。咁陰潤嘅物質唔夠嘅時候咧，佢喺夏天如果遇到曬太陽出汗多。佢本来个人已经容易有假火、有虚火，再遇到有呢个天气当中嘅实热咧，佢反而个人咧会有机会唔舒服啲添。嗱、阴虚就个人会有内热，阳虚嘅人咧就会有内寒。咁、喺我哋个立场，阴就系滋润，滋润嘅物质唔够，咁我哋就应该要补充翻一啲滋润嘅嘢咯。例如啊，喺我哋嘅食物里边。我哋會食一啲具有一啲膠質黏口嘅嘢，咁佢就可以產生到一種滋潤，或者我哋簡單就係甜甜地嘅嘢。所以咧，有啲人咧成日出現個口好乾，咁夏天曬就已經係熱啦，已經想飲水啦，跟住個人咧又再加上陰虛又口乾，咁點樣可以補充翻呢一啲失去嘅水分咧？咁、我哋就會叫佢一係最簡單嘅就飲下蜜糖水啦，又或者咧你可以整翻碗糖水飲下咁當然啦，糖水喺個糖水鋪裏面有好多款，但係佢哋共通點都係甜嘅，甜都係潤。潤都可以滋陰，咁但係有啲人咧又驚有血糖問題啊，佢又唔飲得咁多糖水嘅喎，咁樣，咁我哋就會建議佢煲啲湯水或者係落啲雪耳啊。 有時候呢可能會用一些膠質重的，用一些花膠啊、魚唇啊，這些呢都可以幫助我們有效滋陰的、 嗯、 但當然啦，在夏天當中呢，陰虛的體質人士呢就真的要減少去吃一些上火燥熱的東西、因為他平時吃呢都容易會起火啦、在夏天呢就更加要小心。 知道、水Sir，其實呢這段時間的話呢，我想不單止說講緊我們陰虛的體質的話呢都、差不多的介紹啦，但是呢有在講緊的就是話咧，突然之間會喺啲中醫嘅地方會見你嘅，就話有啲日子咧，你係要嚟做天灸嘅嘅治療嘅，就所謂叫做三伏天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解釋一下咩何謂三伏天咧、 三伏天咧係喺一年裏邊三日最熱嘅日子，就進行用一啲中藥去敷貼住喺一啲身體嘅穴位度。而呢啲穴位咧，通常都係同我哋嘅肺、同我哋嘅脾胃、同個腎相關，有可以提升我哋個肺。肺脾腎的功能的、當然還有很多都可以的，但是為什麼要利用那三個日子去用這些溫熱的中藥去敷貼住在身體的穴位上呢？就是這一種是中醫的養生方法，就叫做春夏養陽和冬病夏治的一個原理來的、因為中醫講陰陽是物極必反，熱到去最熱的日子之後呢，就會開始轉入秋啦，開始入冬啦。咁如果我本來係一個虛人，我係陽虛嘅人，我一入秋冬呢，我就好容易怕凍。咁如果我喺夏天，而家我明知我會入到秋冬，我就驚頂唔住啦。咁我就喺夏天最熱嘅日子呢，就補一補先，鎖一鎖啲陽氣先。咁因為過咗呢三日，就開始會進入個太陽，佢嗰個日照時間又會縮短啦，又開始慢慢個日頭又冇咁長啦嘛。咁所以呢，就係喺一個夏天進行補充陽氣，等去到冬天嘅時候減低受寒邪致病。咁、因為冬天我哋留意到啦，所有而家講嘅新冠肺炎又好，或者以往嘅麻疹又好、流感又好，都喺冬天嗰段時間呢係比較明顯嘅。 冇錯。 咁原因就係因為天氣凍，個人嗰個陽氣下降，抵抗力會減弱，就容易會有啲咳嗽啊、哮喘啊、鼻敏感啊、氣管敏感啊等等浮出嚟。如果我哋能夠提旺啲個人嘅陽氣咧，咁我哋就冇咁容易被嗰個陰寒邪氣侵襲咯。 聽落去就好似好好喎，但係有冇人係唔啱做？ 嗱，好多人咧，如果嗱呢個天灸係補陽嘅手段、如果我本來面成面爆曬瘡啊，我啊上曬火，眼又紅，高血壓，個人咧有呢啲上火現象咧，其實就唔太適宜。咁、但係調翻轉，高血壓嘅人士又如果佢有食緊血壓藥。平衡緊嘅立場下咧，咁佢又可以做得嘅。咁、所以咧喺天灸咧，基本上咧就任何人士，除啊仲有一種人要注意嘅、就係孕婦。嗱、孕婦因為佢係敏感啲嘅，佢、有個多個生命，同埋天灸裏邊嘅藥材咧有少部分個刺激性都比較強。咁佢係要行氣血通經絡嘅。咁、就有機會怕咧，孕婦仲要引致流產呢啲問題。 可以啊。 咁所以嗱，喺夏天裏面咧，喺最熱嗰三日又點樣去講？就係喺夏至後嘅第三個庚日。咁呢啲都係根據曆法啦。咁、香港今年咧就喺七月嘅26日就係我哋第一日嘅初伏，跟住再去到咧就去到八月嘅第一日是七月的16日，讲错了，七月16日是第一日，第二日呢就是七月的26日，第三日呢就是去到八月的15日。啊，咁呢三日就 一定要系呢三日。 佢就其实呢个 range 呢个阶段，呢、 个 阶段里边咧、其实就要有40日，30至40日呢个系入伏嘅时间啦。咁、入伏就系最热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头先讲嗰三个日子咧、就系喺历法里边属于即系一个叫庚日。啊，庚日咧就系同我哋中医角度五行里边嘅金相应同肺相连，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系讲紧依一啲感冒伤风啊、气管哮喘敏感啊，同个肺系相关病症，喺嗰三日里边去做嘅效益咧，理论上就系最高嘅。咁、但系喺呢香港人真系有阵时好忙，佢、未必真系就到嗰三日，咁、就可以喺呢个阶段当中，医师就会同佢调教做一两日，迟一两日咯。咁、就喺呢段日子去做一个天灸。就可以提升我哋个阳气，就预防冬季嘅一啲冬寒病症。

是大自然給予大家的信號，市民應該從源頭做起，減少碳排放。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個月8日遇食身亡。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消息報導，政府正協調在9月27日為安倍晋三舉行國葬。另外有日本傳媒報導，安倍的國葬可能在東京都千代田區的日本武道館舉行，細節仍然商討中。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3度左右，預測本港是大致天晴，下週酷熱，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酷熱和天晴，市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新界再高一兩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1031点，升370点，成交金额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01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571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2升8蚊，阿里巴巴105.4升4.5。美团是195.6升6.5，盈富基金21.56升3.4，友邦保险84.3升7.5，药明生物80.85升3.3，比亚迪股份289跌1蚊，港交所360.6升9.2，京东集团249.8升8.8，商汤2.38升2.8。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5，日英磅是9.439，瑞士法郎8.107，澳元5.427，加元6.103，新西蘭元4.915，歐元8.0414，每百日元對港元5.68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9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6点，升644点。港金报160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21美元，卖出171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较早前元朗大塘路近住大树下西路路面嘅障碍物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封路重开啦。元朗大塘道近住大树下西路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咁但系障碍物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入境事务大楼对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油荔村快线有工程，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咧就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青屿干线欣澳道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怕怕咗。 佢上个礼拜三又系冇喺度。 老细可唔可以调我第二个部门？我唔想见到场面怪， 床 咩白？床咩白？ 唔舒服， 唔舒服， 系啦，唔舒服， 唔舒服，唔舒服， 唔舒服， 挨唔舒服， 挨耳惊到耳都唔舒服， 挨惊到耳都唔舒服， 冇错啦， 冇紧要。 群姐同你讲嘅说话啦， 冇问题。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要讲嘅，当然啦，今日系乜嘢日子啊？ 今日系放榜， 冇错啦， 亦都系书展。你想讲乜嘢？ 哎，我就系想讲书展嘅原先。咁啊，但系其实咧，当然啦，最重要、最重要都系要关心下嘅咧，就系我哋 同学仔、 同学仔、同学仔咧，竟然咧都放榜， 打气点讲啊？ 我就同大家一阵间就要讲呢啲嘢啦。 好啊， 可能叫加油啊，又或者系即系呢啲咁样嘅说话啦。除此之外嘅话，当然啦，仲会嘅就系讲关于嘅就系呢啲咁样，譬如 DSE 嘅放榜，放榜点讲啊？ 放榜 考试点讲啊？ 考试 肥佬点讲啊？大家嚟试 失败点讲啊？ 我唔教呢啲， 又或者就可以教下大家用客家话同佢哋打下气。 哎，好啊，呢啲好啊。 同我哋讲个今次考得唔好嘅，唔紧要点讲啊？ 唔紧要， 有人教话俾你知。 好， 好啦，咁啊，讲翻我哋以前嘅话咧，即系喺放榜考试放榜嘅时候咧，究竟有啲咩嘅心态？ 哇，难受到不得了啊！我哋嗰阵时，我嗰阵时叫会考嘛，会考 啊， 灰 考 啊， 我系好罕有地咧，即系我自己。即係都唔怕講出嚟，我罕有地咧，因為嗰陣時我屋企咧仲有掛住一幅嗰啲耶穌聖母相嘅，掛喺度嘅。我媽因為我媽係教徒嚟噶嘛，不過佢大客廳佢又擺另外一個噶啦，就係有大肚佛啊、 福祿壽、 觀音啊嗰啲， 都幾好啊！ 中西融合，中西融合， 都好啊！香港就係咁樣，係 啊， 罕有地咧，我哋真係即係叫做跪喺嗰個耶穌像前面咧念一串經，因為好唔我心好唔安樂，即係我唔知唔係唔安樂，即係我唔知點樣話俾你聽，總之好忐忑， 放榜之前。 好坦啲， 系咪啊？放榜之前， 放榜前嗰日， 哦， 好，全日都喺度，好似熱鍋上嘅螞蟻咁樣。 咁你有冇出去聽嗰度鬼？ 你點解唔約朋友咧？ 有用咩？ 嗰陣時唔同嘅，嗰陣時真係唔同嘅，嗰陣時又冇電話，打電話俾同學。 係啊， 嗰時真係 冇電話，又唔係冇電話， 要聽話。 唔係，即係肯定係唔係而家咁樣樣。 你講到我係冇電話嘅年代，就真係 飛鴿 先大 咯。講緊佢係狀元， 你嗰個真係清朝出世。 講冷淡化嗰啲， 冇電話 喎。係啊，上京父 放榜眼同淡化。 係啊，冇錯。 你真係 阿媽仲要咧， 冇電話喎， 揾幾個。嗰啲整幾個嗰啲饅頭咧，我哋 阿仔 擺住俾你，等你 考試行三個月，考試要行三個月先到嗰啲咁樣， 好驚啊！ 你哋冇經歷過呢啲放榜前嘅忐忑， 我咪就係話唔係好似你咁樣咯。我喺千時曉咧，放榜之前咧都打聽翻約朋友，結集同學。人曉咧都 傾下傾下咁， 同幾個同學，因為其實唔單止係你啊嘛，啲同學仔咪一樣咁忐忑 不安。 因為我好少出街嘅，我細個。 因為有人陪你係好過你自己一個人 越 窩牙誒螞蟻嘅，咁啊打電話俾佢嘅話，當然就去尖東啦， 去海皮嗰度啊嘛。 冇錯， 總係要講嘅人生嘅。 冇錯， 咁我就索性問埋啦。咁你放完榜啦，你見到自己個成績你點？ 唔係好開心。啊、真的不是太开心。咁所以就是那些我哋唔好讲啦，系咪？嗰啲过去咗。 唔系啊， 放榜前夕究竟你做过啲咩嘢 啊？阿马老师， 我失眠，成晚冇瞓。 睡唔到 觉。第一次 瞓唔到眼觉啊嘛，失眠意思啊。哎呀，瞓到眼觉， 日 日都要瞓三个钟眼觉，我瞓唔到添。诶、欸，真系激死。 就觉得自己 一食完饭要瞓几粒钟噶嘛，失眠。 又懒攰啊？ 咩话？ 懒鬼啊？ 懒攰啊？你个大懒攰啊？平时会瞓懒觉，今日瞓唔到眼觉。 咁点算啊？ 平时三碗饭又食唔落，我而家食得两碗。 就系咁啦，眼光光到第二朝，然后 全晚啊？ 全晚，我第一次一。滴都瞓唔着， 哇！有冇试过？惊到咁啊！ 你有冇试过？ 一滴都瞓唔着，系好大个先一滴瞓唔着， 瞓唔到。我试过有一次做十大金曲嘅司仪，嗰晚突然之间好紧张，突然间嘅，唔系第一次做嘅咯，但系唔知点解嗰晚就好似你咁样， 零名计 冇瞓过觉， 哇！ 跟住起身就翻去做 rehearsal 啦，去红馆，晕啊，转啊，成个喺度转转下。我唔知噶，有时你越担心就越担，但你唔知道自己担心乜嘢嘅。你冇试过？ 担心有一啲你唔知道会唔会几时或者唔知点解会出错。 系啊， 边一个同你做 MC 啊？边个女仔啊？ 谢丹迪啊？ 破折号。 哦，我系跌得。 木 叻，破字啊！ 我哋 你唱嗰只歌咧， 好 系咪因为咁我担心咧？ 系啦，咁我唔知你啊，系我就唔担心啦，系我就唔担心。 有佢咯， 有啲咩担心嘅？ 系啦， 咁其实我谂同学仔咧，其实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你睇下，就算我哋嗰陣時候考試係點樣都好，成績有幾咁唔滿意都好，今日我哋咪又係 坐喺呢度 ，OK 啊，係咪啊？ 係啦，揾到條路 都可以有條路嘅，唔需要擔心。所以其實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來了就要講下就係放榜日。同佢有關嘅一啲客家話啦、 啊。 首先當然啦，有放榜嘅之前嘅話，我哋先要進行咗嘅就係乜嘢啊？ 考試， 考試嘅客家話點講啊？ 考書， 考試， 考試， 考試， 係啦，考試， 我考試 先要考試，係啦，考試 ，C 啊， 係啦 ，C A B C 嘅試啦，好冇？好啦，考完試之後嘅話，今日啦，同學仔就係等 放榜， 客家話點講啊？ 放榜 錯， 放榜。你就係咁啲音味㗎， 你會唔會你會唔會誇咗老誇啲少少咧？ 求其得滯， 咩叫放榜？ 叫放榜。 喂，佢考試可以考試喎、啊，我放榜啲唔好，點解唔可以考榜？ 放榜， 放 榜係似嘅， 係啦，放榜，放榜， 放榜， 係啦，考試贏字曉咧都一定放榜啦，考試完之後就等放榜啦。好啦，咁啊，成日都会听到嘅就系话咧，如果系嘅话，我哋今年有几多个 状元？ 系啦，有几多个 A 之外嘅话，有几多个状元啦？ 状元 系啦，试下状元系咩？ 状元 再衰啲， 状元。 喂，你唔可以咁讲嘅，我哋唔识求真嘅，咪梗系咁问啦。 你学咗几耐啦？ 你学咗几耐啦？ 又点啫？ 咁你系 成个课程松松散散。 嗱，首先状元，你一定。咪先，我想同你讲嘅就系状元，你一定有学过。 法务处投诉。 系啊，状元一定有学过，系咩学过咧？ 唔知啊， 学过咩啊？ 唔知啊， 食粥啊。 啊，状 元 及底粥 啊嘛。 系、 啊， 你净系教及底粥啫嘛？ 我有教及底粥嘅，但系我一定会教埋你哋嘅就状元及底粥嘅，系咪？ 状元啊， 因为教得唔好，因为学得唔好咯。 咁你退学啦，你都无谓令到我呕血啦，好唔好啊？ 苍蝇 又嚟啦，苍蝇 赢 系啦，考试放榜苍蝇。好啦，咁啊讲完状元， 我知佢话你松松散散啊， 系我系。 你 revise 你上港台重温，你听翻 佢 话你 松松散散， 我依家讲多次， 我唔系佢，我唔系佢，唔单止佢， 你嘅有时都几吉屎嘅，你个人都几 冇办法啦，去到呢个位 就踩屎， 去到呢个位 你窒完老师 点啊？ 唔单止佢，你都有份，我都有听到， 老师抵死客家话点讲啊？ 第 四。 我唔会噶，我尽经嘅，尽经 唔系你永远唔系带头嗰、那个， 系、啊、啦， 你一定系副嘅， 喺后边嗰 个， 呢、 啊這 个呢、 啊 這个就 系 近 师 近朱姐车， 系 近剥姐黑， 你唔需要再变喎，我同你讲，系又系唔系就唔系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话，大家喺放榜之前嘅话，都一定会好。 紧张 系好嘢啦，忐忑嘅都啱嘅，但我觉得系紧张，系嚟一试下 紧张 紧张 是但啦， 系啊， 我咁松散， 佢你低音我就高音 ，OK， 我啲课程咁松散，你哋一定系答唔中噶啦， 我再嚟个，我再嚟个，惊张 紧张， 你唔系讲翻头先嗰个音 状。 健壮 系啦，就会好紧张啦。健壮，所以咧，同学就系五素银健壮，即系话同学仔唔使咁紧张嘅。好啦，咁最紧要嘅话，考试咧，大家都会希望考第几啊？ 第一 啦 ，T 热 ，T 热 系啦。如果系考第一咧，就系靠 T 热，系啦，喂，非常之好， 我学过啊， 发音好准啊，靠 T 热，五毛银健壮，靠 T 热。好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要赞人嘅话，佢就哎呀好好啊，考第一啊，状元啊，咁样就会话佢 好叻， 好叻，我咁叻佢嚟噶，好叻， 好叻， 叶姐好叻哦，好 叻， 好叻就系好叻啦。咁如果叻仔咧就系叻仔， 叻仔呢个好熟啊， 女仔咧就系叻妹， 叻妹 系啦。OK， 咁我哋就讲好叻啫。好啦，咁最紧要有时有啲话，唉，是但啦，总之嘅就最紧要系乜嘢咧？考试就系要合格啦，系咪啊？ 冇错， 合格唔识 keep 呢个系未学过嘅。 keep 咩啊 ？keep 格，keep 格 ，OK， 考試最緊要合格，合格嗰陣就唔緊要啦，係咪 ？keep 格就得啦。 衰格點講啊？ 衰格即係水格。 你真系帅格， 冇错啦， 我认啊， 千格 一格格就系严格格，千格又得，格系好好用 的，系啦，帝师，帝师， 你千格，你衰格， 嗱咁一阵间你哋嘅名嘅就一个叫帝师，一个叫衰格咯， 好 嘛、 啊？ 好啦、 啊， 另外仲有啊，就系话唔紧要嘅，如果系今次考得唔好嘅话，我哋下次再嚟啦、 嗯， 再嚟嘅话咧就大家仲系加油啦、嗯，加油系点讲啊？ 加油！ 错， 加油！ 错， 喂， 嚟啊！ 我谂紧啊， 佢高音，你就低音啦。 佢咁求其，我点会同佢同流合污啊？ 快啲啦！ 战卡 咩啊？加油啊！咩战卡？ 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 咁啊，有时候有啲人咧，中意讲嗰啲嘢，加油加醋啦，又可以 加 油 加 醋啦，加 油 加 醋 啦，醋醋啦醋嗯，系啦。這個呢個我想大家都不好想聽到，但我想都是要教大家的，就是沒錯了，有人會能夠可以有個好的成績的話，總會有人失敗的、嗯、但是失敗不要緊，下次再來過蝕胎、 哦、蝕胎 是失敗就是蝕胎了，沒錯， 很英文、啊、 一個蝕的 PIE 沒錯，我買個蝕胎給你吃好嗎？ 好，我要有菠蘿 好了，蝕胎自曉的話呢，最建優就是你可以好好地這樣去安慰他的，就是五建優，就是 五 建優 健 健优系啦，五健优，下次再来过、 嗯、 就下次再 嚟 过啦、 嗯。 好，我哋重复一次啦噃。第一考试， 考试； 第二 放 榜， 创业， 坚 壮， 毕业， 考 叻， 考叻， 考叻 ，keep 卡。 你再嚟，癫够未？癫够未？ 系咯， 加油！ 由第五个开始，第五 老师， 第一 考 T 叶， 好啦，第六。 考叻 ，keep 格 ，keep 格， 假摇 假摇， 失败系蚀牌，唔紧要， 唔紧要， 一阵间系 ，take it to him。 中取中第一名嘅系当当当， 苍蝇， 苍蝇系啱嘅。第二题，希字阁被誉为电影嘅当当当， 坚壮， 坚壮，特紧张大师，日本根巴爹即系当当当， 假妖， 假妖系冇错嘅。今日系2022年 D S 系乜嘢？ 当当当当，科博 老师，你一路。 未讲佢已经当， 唔系 当到你讲， 唔好嘈。最后尾乜嘢系乃成功之 路 啊？ 得 嚟啊！ 蚀派，蚀派， 蚀派系啱嘅。好啦，跟住嘅就系据史书记载系。肥肥你叫肥宝啊？ 肥佬， 点解你会嗌肥佬嘅？你咁样，嗱，你嗌错名要扣分。 四，我系讲紧嘅就系石勒系乜嘢制度嘅始创人系考试啊？ 吓， 好啦，广东话话应咗第二，小张张， 天热， 好嘢，100分嘅核试卷啊，60分为之， 协格， 协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今年有8名学生考获7科5星星成绩，成为状元。他们分别是5男3女，来自8间学校，有2男2女数学延伸部分亦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分別是來自何文田的加密中學和伊利沙伯中學2名男生，以及來自香港培正中學和協恩中學的2名女生。加密中學是首次誕生文憑試狀元。喇沙書院、拔萃女書院、港島區2間學校，包括黃隱書院，亦分別有1名狀元。在何文田一间中学，有文凭试考生满意成绩，亦有考生心情低落。考生霍同学说，成绩同预期中有少许落差，因为疫情下长期在家靠电脑学习，影响吸收知识。有混血儿考生说，在家主要以英语沟通，原本预期英文科至少有5星成績，但是最後只能取得第5級。相反，通識科成績較預期好。他說疫情下較少機會和同學見面和用中文交流，中文科只是取得第2級。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說，今屆文憑試考生在疫情下考試，過去3年的學習相當不容易，他祝賀所有應屆考生完成中學學習階段，開展人生新一頁。蔡若蓮出席一個書展活動時說，應屆考生過去斷斷續續要停止面授課堂，但從放榜看到他們的努力成果，今年的各科成績和往年差不多，希望考生能够把握机会，因应兴趣和能力追寻梦想。内地港人子弟学校由2024年起获准参加文凭试。蔡若蓮说，随着大湾区发展，越来越多来往两地的家庭，当局正研究一套机制，包括课程监管和文凭试安排。有关技术层面会等方向定好后再公布。政府完成彩虹邨丹凤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1305人接受检测，发现9宗检测阳性个案和4宗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員在受限區域到訪大約773戶，當中154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到下週中期持續酷熱和天晴，市區最高氣溫可達35度，新界再高1-2度，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片段人间。曲中情散， 十二月的湖北已经有一种很傲骨的寒意。我住这间对住东湖的小酒店已经大半个月，每晚陪伴我的就只有挥不去的伤痛。我是 Ray， 我原本是香港一间上市公司的 CEO，因为一次股东之间的争拗，我变成牺牲品，被迫离开公司。我太太 Cherry 在这个时候，因为我过去太专注工作，冷落了她。她选择在这个我最孤单的时候离开了我。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不停饮酒睡觉，饮酒睡觉，醉完又醒，醒完又醉，没晒酒了。唔该，有冇人帮我买酒啊？边个啊？边个啊？ 有冇人啊？唔该，开开门啦、啊！开门啦！ 冇人啊！扯啊！唔好嘈住我啊！ 先生啊，我有急事啊，你可唔可以做下好心开门俾我啊？开门啦、啊！开门啦、啊！ 嚟啦！咩、哎、事、啊？ 沙龙先，哇啊哇，好暖啊！哇，原来你间房有暖气噶，先生，成地酒樽嘅，一定饮咗好多啦。哇，醉成咁啊！先生， 咩事啊？ 睇佢个打扮，唔似系本地人喎、啊。哇，真系边个好靓啊！仲咁醉酒添，一定系靓嘢啦。哎呀，今次又得救啦！啊，银包收埋喺边啊， 边个搞我啲嘢啊？ 我系嚟帮你执房嘅。你饮醉咗啊？你呕到成张床都系啊！我咪过嚟帮你执房咯。 把声咁熟 ，Cherry 啊！一定是 Cherry 来了 ，Cherry， 我的头很痛啊 ，Cherry。 系啊，你休息一下先啊，我倒杯暖水俾你啊。 我好挂住你，你唔好走啊、，Cherry。 哇，你呕到成身都系、我帮你除咗件外套先啊。 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唔好离开我、啊。 好得。哇，个银包好厚啊。点啦，今次 Cherry 唔准你走啊！ 你做乜嘢啊？你放手啊！ 我要揽实你，我唔会俾你走啊！唔好走 啊！好痛啊！ 你系边个啊？你入嚟做乜嘢啊？ 哦，头先你饮醉，你话头痛啊嘛，我咪入嚟睇下你咯，我嚟执房噶，执房。 对唔住啊，我饮得太多，我冇事啦。 咁我走啦。 喂，等阵先。你出去嗰阵咧，唔该你帮我熄晒啲灯，好残眼啊。仲有拉埋嗰啲窗帘啊，唔该。 得，我走啦。 咪住。 咩事啊？ 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买啲酒，听日送上嚟啊？ 可以，我听朝送嚟俾你吓。 你叫咩名啊？ 做咩你问我咩名啫？咩事先？ 你把声好似我太太啊！真的好似 Cherry 而家到底喺边？我真的好挂住你，真的好挂住 Cherry， 你喺边？ 印象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 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人若放下你，给你冷漠，或许不关心，准我前来，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 我回来啦， 这么早的？有啊， 唔讲住，我个肚唔舒服啊，我要去洗手间啊，一阵间先讲啊。哇，个银包咁胀，一定好多钱啊！希望可以帮到振国佢嘅医药费啦。睇下先，哇，点解会咁嘅？全部啲单，吓、啊，冇用啊！钱咧、啊，钱喺边啊？哇，仲有啲相，女人相，啊，点会咁噶？咁大个男人一啲钱都冇。咩人嚟噶？真激死人啊！枉我冇咁大个险啊，冲入你间房去偷嘢添啊！咩都冇，激死人啊！抌鬼咗佢先。 你去咁耐噶？你冇事啊嘛？ 冇，我冇。哎呀，你唔好起身啦、啊！你快啲翻上床休息啦、啊。迷迷糊糊叫唤你，人像空心的躯壳。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 边个啊？ 唔该啊！ 嚟啦嚟啦嚟啦！唔好敲啊！唔好敲！ 我 又系你。 点解系你噶？ 哎，你入嚟，入嚟！ 喂，我都唔识你啊！你做乜嘢？我要我入嚟啫吓！我点？ 你话你唔识我嘛？但你做咩偷我银包？ 我 到底你系坏人定我系坏人先？嗱，你入唔入嚟啊？你唔入嚟，我报告我拉你噶！ 冇，再拖我入嚟。 入嚟！就系你啊！你咪晚晚咁样乱敲人房门，成一日偷人啲嘢，系咪？ 唔系啊！我嗰日真系喺外边度遇到坏人啊！佢一路咁样跟住我， 仲讲大话。为什么今天我换了房你又来敲我的门呢？日日都有坏人的咩？ 蛤？你换了房咩？为什么呀？我不明白、啊。 什么你不明白？我不喜欢间房对着太阳西斜晒着，我就换咯，不得啊。 哦，怪人。 你叫什么名字啊？ 啊？ 为什么偷我的东西先？你讲啦。 啊，对不住啊，我那天不觉意才拿错了你的银包咋。我真的不是有心偷你的东西的。那你有没有发觉不见钱啊？ 我的银包不是摆钱的。 都话你系怪人噶啦， 系我太太送俾我第一份礼物，系好多回忆噶。 咁有冇唔见嘢啊？ 唔见一张结婚相。 哦，对唔住啊，啊，梗系我抌垃圾嘅时候咧，跌咗出嚟嘅啫。我帮你揾下。 唔使啦。吓，人都唔见咗啦，揾咗上嚟做咩啫？冇用。 对唔住。 算了，你可唔可以陪我饮杯酒啊？ 吓，陪你饮酒？ 俾翻钱你啊！你点计啊？啲钱？ 喂，你咁讲咩意思啊？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咁搵人陪饮酒，即系占咗你嘅时间，咁占咗你嘅时间，俾翻啲报酬你，咁都应该啫，唔系有其他坏嘅用意啊？ 咁啊系，其实咧，我真系好等钱使噶，不过我净系陪你饮酒噶咋，唔做其他嘢噶。 是但咯。你今年几大啊？咩名啊？嚟武汉做咩啊？ 我叫黄荣，四川人，出身农村，屋企好穷噶。我十六岁嗰年，妈妈就安排我嫁俾振国，因为振国系做生意嘅，屋企有啲钱，俾得起礼金。啲礼金唔单止可以令到漏水嘅屋企唔再漏水，仲可以令到细佬有书读。振国可以话系我屋企嘅恩人，而我一直亦都只系当佢系恩人，因为我真系冇办法接受一个大我20年、兼冇感情嘅男人做我丈夫。 两年前，振国被生意上面的合作伙伴出卖，搞到倾家荡产。妈妈曾经暗示叫我离开他的，不过我做不出啊，因为振国有肾病，已经很严重了。我听人讲啊，武汉有一个老中医，我想碰下运气，不过我的钱差不多用晒了，我需要钱，我想帮振国。 你争几多钱啊？ 我都唔知啊，我听人讲啊，要几万噶。 你讲个老中医系咪一定识医好佢噶？ 唔知噶，不过我都想试下，我想为振国做翻啲嘢啊。 你爱佢啊？ 嗯，我当佢系一个好亲好亲嘅亲人，我真系冇办法爱佢啊。 你真系好， 你真系信我讲嘅嘢咩？ 信。因为头先你讲嘅时候，你对眼话俾我听，你讲咗心里边嘅嘢咯。 你唔好咁望住我啦，吓。 唔系啊，我觉得你真系好似我太太啊。 哦，佢喺边啊？ 因为男人走咗啦。嗱，俾啲相你睇下，嗱呢个系。 哦。 睇唔睇？嗱，系咪？特别你对眼，你嘅笑容，俾你睇下我哋去旅行嗰啲相。 喂，过嚟呢度啊，我想喺度影相啊。 好啊好啊，喂，你等阵先，等 阵 先。 似唔似啊？似唔似啊？ 佢靓好多。诶，嗰度边度嚟噶？ 嗰年我哋喺北海道，佢中意落雪嘅地方。 嗯， 我同佢庆祝生日。 啊，你对佢真系好啊！如果我喜欢嘅人对我咁好就好啦。 我可以对你好噶。 哦，你饮醉啦。啊，都唔早啦，我先走先啊！ 听晚可唔可以再陪我啊？陪我饮酒啊，好唔好啊？ 听晚先算啦，好嘛？好，拜拜。 你块面好红啊！ 吓、 啊，你使唔使唞阵先，费事佢误会啊？ 你唔使理我啦，拜拜。 Cherry， 你到底而家喺边？点解而家喺我脑海里边？你个样子越来越模糊，我迟啲会唔会唔记得你？你喺我脑海嘅回忆已经系我唯一剩低嘅嘢，我唔想唔记得你 ，Cherry。 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是天上的星星，还是霓虹灯？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仰起头不流泪。 为什么我对着这个男人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见到他？为什么我每晚都情不自禁地敲他房门？我告诉自己，因为我陪他喝酒，他就会给钱我，我储够钱就可以医好振国。不过我知道我在骗自己。 爱情已远去， 好久没见过王永，面露笑容。这几天我见到他时不时一个人咪咪嘴笑，还笑得好甜好靓，我曾经应承过佢，一定会令佢过啲幸福嘅日子。不过佢今日嘅笑容话俾我知，幸福嘅日子离我越嚟越远。 今日可唔可以唔好走啊？ 点解啊？ 我想你留低陪我。 你知我净系陪你饮酒啫。 王永，唔好走啊！唔好走啊！唔好走啊！ 为什么会这样？振国，对不起。 你没事啊嘛？ 我没事啊。 什么人住了我的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我 独自穿过了匆匆人群，一个人不伤悲。 早点睡啦，今晚特别冻。 你再受咁冻噶？ 嗯， 我揽住你瞓啦，好唔好啊？ 你喜欢啦。 振国，我 好攰啊，唔好同我讲嘢啦。 振国，可唔可以锡下我？ 唔好啦，我有啲唔舒服，我好攰。你都早啲休息。 振国啊，我头先咧用咗新买嘅碱液啊，啲味好香好浓噶，我好中意啊，你闻下。 你中意咪得咯。 咁你中唔中意啊？ 碱液啲味真系好浓，我食。我仲闻到你身上有第二个人嘅气味啊！瞓啦，唔好再揽过啦，我唔会缠住你啊，咁样大家都舒服啲，好唔好？王永，多我求下你啦，可唔可以备翻少少嘅尊严同埋尊重我啊？我已经系一个冇用嘅人啦，我已经冇办法再喺你面前代气都做人，请你离开我啊！求下你。离开我， 你所打的电话已经停止服务，请查清楚之后再打过啦。 Cherry， 你去咗边？ 深情若飘逝，转眼成云烟。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手，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眼。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留言。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语， 梁继章 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